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盖伦钢琴唱老虎玩家 在这个 figure 界来讲的话，一件的盛事就刚刚过去呢，就举办了在日本那边有一个 Wonder Festival。 是一年两度，逢是二月和八月，即是会在冬天和夏季开的大型玩具展。 没错，那么先讲一下 Wonder Festival 为什么说一个的盛事呢，因为你说相比起以往大家可能看开一些的玩具展览呢，Wonder Festival 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展销展品，除了在一些玩具商之外呢，同时间亦都有好多模型界嘅高手， 系 咁可能佢哋咧就寄养啊， 即系咪讲紧冯志峰啊，一啲原型师咁叫佢， 因为佢哋真系可能会自己有一啲嘅心头好啊，咁自己整咗出嚟，系少量咁样去生产，跟住咧就可能买一啲嘅版权之后咧，就会喺嗰日咧就系同大家介绍又好啊，或者系发售又好嘅。 因为其实 Wonder Festival 都非常之好嗰啲叫咪好友善啊，因为咧如果系想譬如买一个即日版权嘅话，即本身当阿峰咁样啦，一个原型师啦，想去做模型啦，做完之后想卖嘅话咧，其实佢系真系事前要去同呢一个嘅 Wonder Festival 去申请啦。佢哋系会帮呢一位原型师咧，去直接去同翻咧，即系原本呢一个著作权嗰个拥有人咧，就去申请可唔可以成功嘅。咁成功咗嘅话咧，咁即系自然啦，就已经系可以即系省却咗去同嗰个人直接沟通嘅一个方法啦。咁沟通完之后咧，成功嘅话就可以喺当日咧就去贩卖咯。 其实呢一个 Wonder Festival 咧，嗰个嘅历史都相当之渊源噶啦。如果要数嘅话咧，喺1984年嘅时候咧就开始举办噶啦。 系 咁咧，去到1992年嘅时候咧，就移植到啊海洋堂。咁我谂大家都可能听过呢个品牌啦。咁就开始就系主办，到而家都有成20多年啦，真系差唔多30年都嚟紧添啦。 系 咁当然咧亦都真系造就到好多人去中意睇呢一个嘅展览，因为入边你除咗真系睇玩具之外，有好多鍾意玩具嘅朋友呢，佢哋会将自己创作嘅一啲艺术品啦，就会同时展览出嚟俾大家睇。咁所以入面都几多嘢睇，同埋几有别于如果大家真係可能香港都有搞㗎啦，一啲嘅玩具展嘅话，你就主要都系睇嚟緊唔同嘅玩具公司出啲咩嘅玩具咁嘅啫嘛。咁但係 Wonder Festival 就有少少商业味冇咁浓嘅一个嘅展览啦，相对之下就。 但係乌加伦你真係有机会呢，要带埋阿仔仔呢，应该系要去观摩一次睇一次，因为真系好开心嘅。除咗讲话睇玩具啦，讲玩具以外嘅嘢先，其实佢有好多人咧系会做 cosplay 啦。因为譬如香港，我哋有时会去一啲嘅动漫节啦，都会有好多人去 cosplay 一啲近年啦比较大热嘅一啲卡通啊，或者系一啲嘢啦。 你特登叫我带埋个仔去睇 cosplay 啊？ 好开心嘅，因为佢一个人数之多咧， 扮咩噶？啲人通常都 扮啲咩？唔系近排兴啲咩？咩 即系 Scarlet Witch 咁样， 即系会譬如我前年去嗰陣呢，係好多人呢係扮緊小英啊，因为嗰陣小英又开始有个新嘅片啦，一个动画就再播放啦，跟住係有好多人扮小英，仲要 係 Winnie 嚟 㗎。我係有嗰陣即刻呢係好怕丑咁样行过，因为我去嗰一年 怕丑啊， 好怕丑。我去嗰年呢就係阿峰 搭搭咁样，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㗎？ 我去嗰年就係阿峰参展嗰一年，就同阿峰一齐去嘅嗰年去探佢啦，应该咁讲啦。咁因为入去佢嗰啲嘅即係睇玩具地方之前呢，佢基本上喺户外地方 方咧，就有好多 cosplayer， 佢哋一嚟咧就喺度企定定啊，等你行埋去影相。有啲咧就纯粹休息嘅啫，因为一阵有啲大型活动啊，周围行下嘅。咁因为就知道啦，阿欣琪咧好中意百变小樱，我真系怕怕丑丑去行过去同嗰个小樱讲，可唔可以即系同你影相啊？我试下攞部相机，攞部手机俾佢咁样，然后就阿呢个多咁就影完嘅就 send 咗俾 Winnie 咯。Winnie 系非常之兴奋嘅，因为扮得算靓嘅真系。 下年可唔可以我都去扮下咁样？我好期待， 啦 反而 Winnie 扮我好期待，一定会同佢合照啊！ 千祈唔好。 嗱咁啊，今年咧都有一啲嘅品牌咧，咁就去到呢个 Wonder Festival 呢个摆展览啦。我自己就相当之期待一个嘅品牌，就系、是、呢个千植年咧，咁佢出嘅即系玩具嘅。因为大家如果有玩开呢个品牌嘅话咧，都知道佢哋出嘅figure 咧，嗰、那个仔细度好好嘅，即系佢哋尽量想兼顾到无论系个外形啊。甚至乎系个可动性啊，当中亦都包括 quality 啦，例如话嗰啲嘅关节实正程度咧，佢都想做到咧系即系最高嘅平衡嘅。 系，但系千植链嗰个尺寸咧，其实有几大噶啦，即系佢系会系七寸啦，定系反而系六寸公仔嘅高度啊？ 因唔同嘅 product 而异啦， 因为我 记 得 一概而论嘅喎。 系，因为我记得之前咪有啲公仔，因为佢系有七寸啊，即系变咗我哋有时即系比较流行嘅大行其道系六寸公仔噶嘛，变咗摆唔到埋一齐玩咧，就有啲逊色啦。 系嘅。佢唔同嘅figure 有自己一个嘅尺寸，即未必係夾主流嘅玩具玩，但係都有啲可以夾到嘅。例如话佢之前呢出过一隻嘅三日万能盒呢，我知道鍾意嘅。因为嗰隻 figure 呢本身係一个布嘅披肩，咁再加上呢佢嗰个嘅外形啊，嗰个完成度我觉得係几高，又係嗰隻即係水桶腰嘅三日万能盒啦。咁所以呢我自己係非常之喜欢。咁你话夾落去，例如话可能 Bandai一啲嘅机械人玩得唔得呢？都得。嗱，虽然佢嗰个嘅体型呢係略为高大少少㗎吓。咁但係你话夹落去玩嘅话亦都唔算话充满违和感啊，我觉得接受得到啦。咁喺啱啱呢个 Wonder Festival 入面呢，咁佢都展出一啲嚟緊会出嘅商品啦，一个产品啦。咁当中包括有呢一个嘅魔动王啦。 係啦，呢个我哋即係比较大嘅童年回忆啦，真係。 不过魔动王我真係发现近年都好多唔同嘅玩具箱咧都真系出翻唔同嘅 size 又有啊！ 我谂系因为真系食住佢嗰个周年啊，即系其实都已经系相当久远嘅历史咧，即系间中就一定会卷土重来噶嘛。就好似之前，譬如话《魔神英雄传》啊，都专登出咗，仲要嚟紧有新嘅漫画噶嘛，系浅蓝色嘅一个龙神号啊嘛。 所以啱啱千植年都出咗一款嘅《魔神英雄传》嘅产品咁样。咁當然好自然都會攞嚟比較，但我覺得都還可以嘅。即係雖然咧，佢個價格不嬲定位都係相對係貴㗎啦。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有玩上手個 quality 嘅話，咁你係有愛者嘅話咧，應該都 OK 嘅，都唔會話太失望嘅。除咗頭先我哋有講過《魔神英雄傳》以外啦，咁佢亦都會出其他啲嘅作品啊， 即係遊王丸啦、 啊，遊王丸啊，又或者係 上次你講 天空戰記啊， 天空戰記 係啊，咁一啲嘅 figure 咁感覺上面咧都似。似乎佢唔会话即系出死马款，因为你知啊，有一期呢一个美漫嘅超级英雄大行其道咧，就全部玩具公司净系出死美漫嘅 superhero。 所以其实对比系上年嘅呢一个冬季嘅 Winter Festival 咧，你相对之下系热闹好多嘅感觉，因为当时咧系即系就差不多你要准备睇呢个 Avengers 啊嘛，即系所有好多嘅玩具都系冲住一啲嘅英雄人物而嚟咯，而你系会你唔会觉得腻嘅咯件事。 系咁而。今次亦都係你如果睇 Wonder Festival 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尤其是佢哋自己日本本土啊啲嘅動漫卡通人物啊，即係有好多例如話係少女咧著上嗰啲嘅裝甲啊嗰類嗰啲 figure 咧，有好多大家可以喺嘅會場入邊可以見到啊。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時候想去睇下唔同嘅玩具，即係好似阿聰咁樣講咧，想睇一個不一樣少少嘅，或者睇多啲本土日本嗰啲嘅原型師啊佢哋嘅手作嘅話咧 ，Wonder Festival 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不過你讲开话少女着装甲咧，我真系谂起今次呢个 festival， 其实有一个玩具系好吸引嘅，就系猫着装甲，即系我哋以前90年代嘅回忆就系功夫猫档啦。佢今次就系其中一个厂啦，就系 Action Toys 咧，佢会出一个 ES 合金咧，就系终于出翻呢一个玩具。因为我记得当时咧，即系打从《西游记》之前啦，以前张卫健咧，我哋咪会背啲口。 口头禅，即系我啦，背完之后俾阿妈闹啊，即系你唔好咁样睇电视啊，教坏细路仔。即系以前睇功夫猫党咧，你会好记得个主角啊，阿太郎咧，佢每次咧即系出动之后，佢都会讲 call out 耶。以前系跟住读，然后阿妈又唔知系咩事，然后俾阿妈闹。但系呢个玩具，呢一个嘅卡通咧，其实即系在于我啊，都有好深嘅回忆，因为你以前你边谂到呢三只猫咧，即系佢个主角其实系有太郎啦，有十郎啦，同埋有宝宝啊嘛，你估唔到呢三只猫，即系佢哋咧，即系睇落去就系一个 pizza 店嘅员工，但系实际上咧，佢哋系一个猫嘅忍者，即系佢哋有时出动嘅时候，就系、是、跳落嗰、那个洗衣机嗰度，然后就着晒盔甲，然后就有一个好大嘅大炮，就系将佢哋射出去咧，因为佢有一个助手噶，系每次都话你去边一个位，哦，我要射你出去就去剿灭敌人。每次射親出去咧，都係射歪炮咯。 係，不過你講開 ES 合金，我諗都係近年大家都非常之喜愛一個品牌。除咗有時候啲人救病就話出貨出得有啲慢之外啦，因為最近 ES 合金就出咗呢一個嘅六神合體， 係 咁亦都係一個 Q 版嘅合金機械人。 係啊， 咁嗰、那個嘅無論係外形啊，定係佢個飽換程度咧，都係唔錯嘅。喺即係差唔多款式嘅玩具系列入面嚟讲嘅话呢，算係表表者嚟㗎啦，一个唔错嘅玩具嘅制成品。咁而 ES 合金呢，其实係讲緊我諗几年前啊，都曾经出过功夫猫党㗎， 係 白色嗰隻㗎， 淨係出白色嗰隻。 冇错啦，咁即一路可能有部分人如果对于呢一部嘅动画作品都係好期待嘅话，就觉得比较可惜少少啦，因为毕竟啊，另外蓝色同埋红色嗰隻都冇出过嘛。 係啊，但今次就会出啦 ,ES 合金。同埋 ES 合金你话会之前出咗六神合体啦，佢其实嚟緊呢，即今次 Festival 都有介绍㗎，佢就係会出呢一个私人缝啊、即其实私人缝佢今次期就期在除咗系呢一个 Action Toys 嘅 ES 合金出啦，佢仲有一间叫做 Good Smile Company 啦，同埋一间韩国嘅公司呢都会出嘅。即係直情係啲今次展覽呢係佈滿晒私人風嘅一啲玩具喺度啦。 係咁啊，關於呢一個 Wonder Festival 呢，我哋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真係都好想有機會去睇一睇嘅話呢，可能留返八月嘅時候啦， 係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过年时间啦，唔知边一晚喺度食饭咁，即食下饭嗰阵咧，咁跟住后屘就讲开利是呢一样嘢，咁我老婆就同个仔喺度讲起啦，阿仔啊，你今年咧斗到啲利是咧，咁你要俾翻妈妈嘅，因为嗰啲钱咧妈妈都系用喺你身上，咁跟住佢就问啦，等下先，你哋会俾一封利是我嘅，咁嗰啲钱系我噶嘛，系咪？咁我哋话系啊，我哋俾你封利是系俾你嘅， 系， 咁点解有啲利是钱？应该系我嘅时候，唔系我保管，而系俾你嘅咧。咁如果系咁嘅话，咁点解嗰啲利是唔直接俾你哋，而要经我嘅咧？你叫佢哋直接俾你啦，因为你经我手嘅话，我就唔想俾你啦嘛。佢成日好激动话，咁点解要俾我啊？ 好激动添啊！ 好激动， 佢有道理、啊。 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十点，细路强，你哋留意。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我身边最近有唔少朋友咧，就问起我一款嘅玩具，因为你知道你香港一个嘅玩具品牌出嘅12寸 figure 咧， 系 咁就出咗呢一部电影角色入面咧，即系呢个女主角，咁就系冲梦啦嘅 Alita。哇，咁啊，即系我本身咧初初都听呢一款玩具咧，我都冇特别留意大家咁关注，突然间好多人问起，点解咧？就系因为呢一部电影上咗。 其实呢部电影上嘅初期咧都好犀利，因为佢系喺二月头。上啊！佢上嘅头嗰几日咧，即系三四日嘅统计咧，佢系赢咗所有嘅港产贺岁片个票房咯。即系当然好多大人带小朋友去睇啦，都会。 但系咁都好正路啊，因为毕竟呢一部作品实在，首先啊，詹士金马伦嘅先啊，咁啊，再加上嘅就系入面嘅特技，真系我同阿峰记得喺电影圈入面都有讲过，真系冇得挑剔噶啦。真系就算你话睇 IMAX 版本都好啊，入面嗰个画面嘅仔细度咧，实在系。 令人叹为观止啊！即系用呢四个字形容都不为过，唔系讲笑。因为入面基本上佢系用嗰个叫做动态捕捉嘅技术咧，去画翻嗰个嘅 3D 嘅效果出嚟啊嘛，那个角色。即系嗱，其中一样嘢我同阿峰嗰阵时候有讲开嘅，就系话。其实你成部电影入面嘅角色呢都系真人㗎嘛。Even 就算入面呢有一啲所谓嘅即係叫做生化人啦。佢都系用真人样结合咗落去机械嘅身体入面嘅。有少少似系之前呢我哋如果有睇过 Scarlett Johansson 嗰套呢工学机动队都系㗎嘛。即係话佢基本上穿住嗰一身嘅战斗服都系用电脑去画出嚟㗎啦。咁你 key 返嗰个人样上去咁。咁其实佢做嗰一个嘅风格呢都 OK 嘅。咁点解今次你拍呢一套嘅即系冲梦呢系要零零舍舍画一个完完全全嘅 3D 动画人样出嚟呢？ 系。 咁跟住后屘我哋得出一个结论，就系因为呢一个系个卖点。詹士跟马伦佢有信心，系令到大家就算睇呢一个 3D 立体人啊， 系 睇落去嘅感觉 系真人一样。 佢系不逊于真人，甚至乎系比真人更加有人性。而实际上面佢喺呢部电影入边真系做到，亦都因为佢做到，所以令到大家都咦，关于呢一个角色啊，佢会出嘅玩具假商品啦，即系无论头先我提过嗰个嘅香港玩具大品牌又好啊，又或者甚至乎其他嚟紧陆续会出嘅一啲玩具公司咧，咁我相信即系呢一只 figure 都会受大家喜爱咯。 都其实即系十零年前咧，詹士金马伦佢即系做完呢一部嘅阿凡达啦，都觉得嗰阵入场睇啊，觉得好犀利噶啦啲画面。你边细你细估唔到，其实佢即系到而家事隔咁多年之后拍呢部嘢咧，系对自己有所突破嘅。 因为其实呢一套戏咧嘅版权咧，因为大家都知道。佢系改编自漫画 嘅漫画， 咁嗰个版权咧，佢好早就已经系卖咗噶啦。 系， 咁但系迟迟都未拍，点解咧？就是、因为佢首先就觉得啦，如果嗰个嘅CG 技术系做唔到嘅话咧， 系 佢唔拍。咁直至到咧，佢认为咦，稍为开始技术成熟啦，可以做到啦。咁于是乎，佢就尝试去。打造呢一个世界同埋呢个角色出嚟，咁呢个角色咧，之前我有提过嘅，就系咧佢系用翻嗰、那个猿人争霸战咧嗰一个嘅班底去制作，用呢一个叫做动态捕捉嘅技术去做，咁亦都系而家荷里活一个嘅即系科幻特技片嘅制作主流嚟噶啦。简单嚟讲系咩咧？即系话你系嗰个演员。去演呢个角色， 系 由头到尾你见唔到个演员嘅真人样嘅，咁但系咧佢实际上面咧系每一场 戏 都有份演嘅， 系 即系你好似你睇《猿人争霸战》都系噶嘛，你见嗰只 Caesar 即系嗰只猩猩咧，你见佢 见唔到佢真人系边个， 由头到尾佢一只猩猩嚟噶嘛， 佢唔系真系张卫健黐嗰啲， 咪系啦， 毛发喺个面。 但系个问题就系嗰只猩猩系真系有人扮，甚至乎你睇咧，有时候佢有啲即系《猿人争霸战》啊，讲紧嘅系有一堆嘅猩猩咧，嗰啲群戏啊， 嘅流裸啊， 嗰啲。群戏啊，每一只猩猩都有人扮， 都系一个人去演， 都系一个人去演嘅。其实系咁，所以呢一个你可以话而家荷里活嘅一个 主流电 影嘅一个主流技术啦。即系纵然你睇出嚟，可能系用 3D 后期画翻嗰个嘅角色上去，但实际上面喺参演嘅时候咧，嗰、那个演员实际上面系有演出嘅。咁而佢嗰个嘅制作系用咩嘅方法去制作咧？咁首先就系嗰个演员佢本身系要着住一件嘅特技衫先啦。 系啊， 嗰件特技衫咧，基本上。喺唔同嘅关节位置，尤其是咧， 都感应 系已经有啲感应点噶啦。咁你基本上每一个摆动咧，佢会将你关节上面嗰啲啊骨架咧， 系 嗰、那个嘅摆动系点样样？ 即系完美捕捉晒噶啦。 系啦，捕捉晒。咁跟住咧，佢再喺上面开始慢慢用 3D 嘅模组咧，去加翻唔同嘅肌肉啊，系唔同嘅肌肉啊，又或者唔同嘅即系层唔同嘅 layer 喺上面，等你可以睇到肌肉随住你嗰个嘅动态点样。摆、那个动作点样摆动，跟住再配合埋你个表情咧，去慢慢呈现翻出嚟。咁而呢一个咧，都只不过系讲紧佢嗰个动态点样捕捉啫。 系 要令到呢一部电影入边个角色咧，系令观众入信，甚至乎系投入去睇嘅话咧，最难过嗰关咧，都系个神。即系我成日都讲，系啦，因为成日都讲嘅就系话一个人令唔令到你入信，就算嗰个系虚拟人物都好，就系佢嗰个神究竟能唔能够传达出嚟啊嘛。咁喺呢一部电影入边，佢点样样打造呢个神咧？转头翻嚟讲。 转头翻嚟继续。乌加仑，江建聪。 玩家。 休息前咧就讲开冲梦啦，咁头先就讲到话关于喺电影入边点样打造冲梦嗰个嘅女主角， 点样去制作呢一部电影啦？ 系啊，咁样点去捕捉呢个神呢？因为头先嗱动态已经讲到都佢哋系用翻嗰个嘅动态捕捉噶啦， 系。 咁而嗰个神咧，基本上就系主要 capture 佢面部嘅表情。詹姆士金马伦都讲噶啦，佢话如果呢部戏要成功嘅话咧，最主要就系当大家睇嗰部戏嘅时候，个焦点啊，当然就系放喺个女主角嘅面部嗰度啦，尤其。啲 close up 嘅畫面咧，只要捕捉到佢嗰個真實嘅神情，咁基本上呢一部戲咧就會成功。 即係你話有時都可以借下位，譬如遠鏡啦，但係其實詹姆士金馬倫佢本身都好中意好多近鏡， 係啊， 即係仲要係即係近到，譬如你會影到啲眼紅面咧。 所以你見到呢部戲佢入面個光影啊，佢入面嗰個嘅表情嘅捕捉啊，哪怕皮膚上面嗰啲嘅紋理咧，佢都盡量係可以呈現到出嚟。我記得我之前喺電影圈都有講過，其中一場戲我係好讚歎嘅。就是当这个女主角啊 ,Alita, 咁当佢即係苏醒咗之后啦，咁佢就行落去多谢即係照顾佢嗰个医生嗰一家倾下偈上嚟嘅时候，突然间话自己好肚饿，跟住个医生呢就同佢一齐喺度食橙。 係。 哇嗰一场戏即係其实好普通食橙嘅戏啊，但係你要明白就係、是当呢一个嘅 CG 技巧啊，攞嗰隻真嘅橙摆落个口嗰度食，食出嚟个表情嘅演绎，你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电脑人，但系佢食到好似真人咁嘅，咁你会系真系好佩服嗰个嘅科技嘅即系技术都系。 因为今次都话其实劇组咧系令到即系为咗令到观众可以感受到即系呢个女主角系啲皮肤啊好细腻啊好真咧，佢哋系用嗰个新技术嘅，就系令咧每一个毛孔咧都有好单独嘅毛发出现啦。同埋成个拍摄过程咧，就咁系面上面咧，佢哋已经系 create 咗创造咗500,000条毛发啦，即系当中系包括13.2万条头发、2,000条眉毛同埋480条眼睫毛。 系啊，真系好夸张，唔系讲笑啊嘛。咁嗱，讲翻呢个冲梦嘅故事啦，因为我自己更加佩服嘅就系呢个古仔，你点会估到几廿年前？寫出嚟先得㗎，係咪先？呢一個衝夢嘅故事，佢都係講緊一個 cyberpunk 嘅世界。咁喺嗰個世界入面呢，簡單嚟講，個故仔一開始設定就係有一個叫做空城啦，你可以話係。是浮在半空之中的。咁在空城下面呢基本上就是住了一大堆基层的人。咁那堆人呢就是住在一个叫做你可以叫做废铁城咁样的地方啦。咁在那个地方里面生活的人呢全部都是每日就是靠住好仅有的资源呢就是生存下去啦。咁而在下面即係住嗰堆人咧，無時無刻都仰望住嗰個空中之城， 可唔可以上到去？ 希望有一日咧可以上去入邊生活咁樣。咁但係從來咧就係話俾你知，下面嘅人咧係唔能夠流動上去嘅，一個例外都冇。 係 咁而有一日啦，咁即係頭先我提過嘅一個醫生啦，其實佢係專係幫，因為嗰、那個即係城市入邊有好多人咧，基本上都係接咗呢一個嘅機械義肢噶啦。 係 佢係專係幫手就係照顧呢一啲病人嘅醫生嚟嘅。收你啦，咁话说咧，有一日啦，咁佢就去到啊一个嘅废墟嗰度，呢个废墟咧正正就喺呢一个空中之城嘅下方，咁佢就发现咗咧一个基本上已经系破烂到不堪嘅一个生化人， 系， 但系咧佢就发现呢个生化人咧成个身体溶溶烂烂，除咗佢大脑咧系冇损伤嘅 ，OK 嘅。 咁啊，见到个大脑同埋心脏咧，依然系正常活跃嘅。咁啊，断定就话其实佢仲系有生命噶。如果生命系咁样 define 嘅话，于是乎佢就将呢个生化人咧就带咗翻屋企之后就修理佢，甚至乎咧去帮佢整个身体，当咗佢系女咁样咧，就系照顾去养育咁。咁而当呢个生化人咧佢醒翻之后，佢首先发现自己系冇咗记忆，对于自己嘅身份咧完全系一头雾水，唔知咩事。咁但系生于喺呢一个嘅城市入边咧，佢觉得每一件事物都系相当之新鲜， 系 咁，于是乎就开始咧展开咗佢嘅新生活啦。 即系又系不停咁样战斗，然后要揾翻自己究竟系 from 边度？我嘅身世系点样嘅？ 冇错啦，嗱，因为咧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呢一个你话电影其实同漫画入边咧都有提及到嘅。今次电影入边我都觉得佢几犀利噶啦，因为毕竟嗰个漫画咧都算系几长篇幅，佢尝试咧就系改编之余咧，亦都令到件事浓缩得嚟，但系又唔会太过偏离嗰个原作，咁我都觉得佢能够表达到嘅。咁佢就係讲呢一个嘅女仔，因为呢佢本身呢生活喺呢一个城市入面呢治安係相当之差。 係。 咁喺呢个城市入面呢基本上係冇警察㗎啦。咁问题就係、是、如果有人犯事边个去捉呢啲坏人呢，咁喺入面呢就出现咗好多嘅所谓赏金猎人。 係。 佢哋呢就係、是、靠即係去捉呢一啲嘅犯人呢去赚钱过活嘅。咁、而咁啱呢喺呢一个嘅作品入面呢呢一、這个嘅医生头先有提过啦。 係。 佢都系赏金猎人之一。一次误打误撞嘅情况之下呢呢一、這个女主角呢就发现咗原来呢个医生嘅呢个身份。 另一个身份。 咁於是乎呢佢就一次嘅情况之下呢就竟然同医生呢就系、是、即系執行咗一个即系捉坏人嘅任务。嘅行动啊，咁亦都喺嗰次嘅行动入面呢，佢发现自己原来唔系一个普通简单嘅生化人。 系。 佢虽然冇晒记忆，但系佢好快就发现自己身手不凡啊。 系。 咁甚至乎呢喺一啲生死之间徘徊嘅时候呢，忽然之间佢嘅记忆呢稍微返返 啦。flashback 咁样。 係啦，觉得自己咦我嘅身份呢唔系咁简单嘅。 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平时睇漫画或者系睇动画嘅主角光环啦。 系啦。咁跟住后尾呢就当然啦就即系再慢慢嘅故事发展佢就更加去进一步了解自己嗰个嘅能力同埋、究竟佢嘅身份系怎么的一回事啦。咁呢一部嘅作品呢其实我觉得呢即系真系犀利嘅地方就系因为喺嗰个年度大家諗返即系讲緊几十年之前嘅日本嗰阵时候已经创作出一个古仔首先是呢个 cyberpunk 啊，即系成日我哋讲 未来 嘅，系一个未来嘅世界，但系周围咧一啲嘅环境咧，亦都可以话好似废墟一般啊。咁入边有啲人咧过住一啲系非常之糜烂嘅生活啊，但系佢入边讲嘅科技咧系讲到似层层嘅，系而家讲紧几十年之后，我哋而家嘅世界咧真系朝住某一啲嘅方向咧，系真系嗰个方向发展嘅。咁入边讲到嚟话咩纳米技术啊，又或者入边讲到一个球类叫做 motor ball 啊， 系 咁呢一样嘢其实系空想出嚟嘅，但系你又会见到佢嗰个 motor ball 嗰个嘅运动嘅结合啊。结合咗赛车啊、室内单车啊，跟住唔同嘅球类啊、格斗啊，咁你睇嗰个世界观嘅打造咧，嗱撇除唔好讲个主线故事啦，就系睇嗰个世界观嘅打造，同埋入面嘅角色之间嘅互动咧，已经系好吸引噶啦。咁、今次当然去到大电影嗰度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嗰个嘅技术将现实同埋动画结合出嚟咧，直头系嗰个嘅震撼咧系几何级数咁提升添嘅。咁所以咧，我真系推荐俾大家，如果真系动漫粉丝嘅话咧，呢一部嘅《操梦》咧真系不能够错过啊！ 吴家人钢琴冲乐舞玩家。 上个月咧就去台湾啊，即系台湾咧疯狂扫书嘅时候咧，就扫咗几本绘本啊，或者一啲漫画书啦，认识咗一个嘅名字咧，都想介绍下嘅，叫做河野史代啊。咁其实河野史代咧，我系买咗佢一本书，叫做《漫芙图谱：日本最古老漫画教你这样看漫画》。咁其实呢本书咧就系有好多嘅，基本上一本字典嚟嘅，佢系有好多嘅日本嘅漫画嘅符号啦，即系例如咧，我哋平时会睇龙珠又好，打交嘅时候打到嬲。爆爆咧，譬如悟空嘅头顶咪有啲青筋嘅咧，又或者系去睇 IQ 博士，你会见到阿小云好开心唱歌咧，咁佢个头顶咧即系会有个音乐符号喺度啊。咁佢呢本书虽然就未至于好典故，即系佢冇话俾你知点解呢个情况，点解会用标点符号，点解会用音符，嗰个原因系咩？佢冇讲嘅，但系佢系一本字典咧，去方便啲人咧，即系假设睇漫画嘅时候咧，唔知道点解无啦啦会有啲符号啊，或者有嚿云喺个头顶嗰度咧，就方便人哋咧做个导读啊。咁其实我好奇怪，点解即系中意睇漫画嘅人就中意睇漫画噶啦，唔使你教佢都慢慢估到噶嘛。因为呢一个作者河野史代咧，佢系为佢阿妈而去写呢一本嘅即系呢个讲一啲屠夫嘅一本书嘅。点解咧？因为佢话佢阿妈咧，即系见佢真系由细到大画漫画，其实都唔知佢做紧啲咩工作，即系亦都唔明漫画个趣味啊。所以呢本书嗰个后记咧，佢就唔係用文字嚟去交代嘅，個後記佢都係用漫畫嚟去交代，佢就係即係畫翻佢同佢阿媽嘅生活日常，即係譬如佢阿媽會恥笑佢啊，你都唔知做緊乜嘢，點解喺度埋手苦幹咁畫漫畫咁有乜位咧？咁佢就畫翻，即係佢講翻娓娓道來，點解我會畫呢本嘢出嚟啦？咁其實係即係睇完呢一本嘅即係教人哋睇漫畫嘅字典之後咧，即係慢慢去延伸閱讀啦，就見到其實佢有另一本嘅作品咧。我系都专登咧，就即系新年冇嘢做就去睇啦，就叫做《家庭主夫录》啊。 咁呢一本书呢其实有啲似我哋当平时睇即係一啲劇集嘅处境劇咁样。咁佢好简单嘅故仔就係讲个主角阿参啦一个都老人家嚟㗎啦。咁佢喺老婆呢阿學过世之后呢即係离开咗之后啦就搬去同阿仔同埋新抱同埋个孙女一起住嘅。咁当然啦就係因为自己都似年纪好大又唔知点样融入到生活啦。咁直至有一日呢即係佢就因为连埋太太啲遗物呢就搬到去即係阿仔屋企啦。咁佢又冇乜嘢做咁就清理遗物啦。咁喺清理遗物嘅过程呢佢就即係发现到阿老婆阿學呢虽然走咗不过佢走之前呢佢寫咗一堆嘅书俾佢。而嗰堆书呢即係例如叫做生活录、炊事录、洗衣录、住家录、金钱录、丝囊录、礼花录同埋奶菜录嘅。丝囊、礼花同埋奶菜呢就係佢个仔啦佢个新抱同埋佢个孙嘅。咁最主要就係呢呢一个好有人情味嘅阿學佢咧，即系知道自己走咗之后咧，佢好担心咧，佢呢位老公咧，即系唔识点样同人相处，或者系一啲生活嘅细事啦，唔识点样处理，所以佢就写好晒。即系例如喺嗰啲嘅单元嘅故事入边睇到啦，阿孙女佢无啦啦件衫个钮甩咗啊！即系唔识点样缝翻啦，跟住系会触发到佢咧，系会无啦啦抄翻佢嗰本嘅其中一本洗衣录咁样啦，就去睇翻哦，阿老婆你真系在天之灵，原来你教晓我咁多，原来咁样可以缝到件衫嘅。 系咁啊，其实头先讲到即系何野史代呢一位嘅漫画家啦，佢本身咧就系喺呢个广岛大学咧就是、理科部嗰度就读嘅，咁但系就因为佢立志咧就系想要成为一个嘅漫画家， 系， 所以咧佢就之后退学咧，就去咗东京。咁佢曾经咧就担任过即系户田圣之啊、谷川史子啊呢一啲嘅漫画家嘅助手啦。系、啊，其实头先阿聪都有讲过呢一部作品咧，日本最古老漫画教你这项漫画呢一部作品。虽然佢入边就冇讲到话啊，点解我哋画漫画要加某一啲嘅符号？嗰、那个解读嗰背后嘅意义，佢冇话点样样定义出嚟俾你听。但你睇到就系一路。以嚟漫画个创作，尤其是漫画个发展咧， 个演变 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嘅。 嗯， 因为你睇小说都系啦，即系有时候你写嘢写得太白， 系 咁吸引啦，系咪先？ 系， 即系有时候我都想留翻啲位，等你自己联想，等你自己想象。拍电影都系噶，有时候有啲位我系用镜头，我系用个分镜，用个气氛，用个音乐去。表述翻俾你知，究竟嗰件事 就唔画出场， 系讲啲咩噶嘛？系咪？而未必话用一个角色，用句对白去话你知噶嘛？即系话好，等我而家打开道门先咁样样。 广播剧啊， 即系你未必需要系咁样样做。嗱，呢一个系一个手法。你如果你要咁样做，可能系有你一套表达自己嗰个一啲睇法嘅手法啦。咁但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系可以将你自己心目中所想咧，系表达出嚟嘅。咁喺漫画入边亦都系如是，漫画有自己一套嘅表达嘅文化。 系 头先阿聪讲过其中两个就系、是。当一个角色啊，漫画入面好嬲嘅时候，你点样表达出嚟呢？当然，有啲嘅漫画家选择就系画青筋啦，好嬲啊！咁、你见龙珠除咗即系除咗系青筋暴现之外啊，咆哮啦，又或者可能例如话喺嗰个分镜入边，某一啲嘅线条啊，或者某一啲嘅效果啊，你都能够将嗰个嘅情况咧。或者嗰個角色嗰個嘅心入面一啲嘅情緒咧，係可以表達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即係睇呢一啲書啦，雖然佢或者未必好似你睇話 One Piece 啊，睇火影忍者啊咁 entertaining 啊咁有趣味，但係你睇入面一個嘅漫畫家，佢嘗試去解説翻俾你知啦。例如話，尤其日本漫畫王國嚟嘅，真係 係啊！ 日本漫畫家佢哋自己創作漫畫嘅時候，一啲嘅心思位啊，點解佢哋會用呢啲符號？去将自己一啲嘅想法去表达出嚟，我觉得系几有趣味嘅。 同埋你漫画画明漫画，即系不同于小说啊嘛，你唔可以又讲翻富坚，好似富坚即系临尾嘅一个 Hunter X Hunter， 佢系用咗好多嘅篇章。喺啲漫画格入边， 系 一大抽嘅文字去表达。 我话俾你知，嗰个系一个表达手法嚟吓，你唔可以话附件啊 我真系， 我头先我讲话呢一个冇高低之分，纯粹系呢个作者自己想表达嘅一种嘅手法。 但我想讲嘅系咧，其实用咗一啲嘅表情符号啊，或者系用咗譬如啲汉颜啊、啲嚿韵啊、音符嗰啲咧，佢真系咧，即系对比你咁直接去话件事系咩嚟，用呢啲符号咧系比较生动好多嘅。 系，但系有时候咧，有啲嘅漫画咧，即系佢就算未必用呢啲符號。 火咧，就系用嗰个画工啊，嗰一个嘅人物嘅表情咧， 系 都能够系可以将佢嗰个嘅内心表达到咧，嗰个系另一种境界嚟嘅。 系，即系要学识画表情啦，要。 因为嗱，我举其中一个例子，棋魂啊，咁啊，即系捉棋个棋啦。 系。 嗰一部嘅作品咧，我真系又系令我非常之深刻嘅一部作品。 即系你见到阿塔矢亮，佢一嘢将个粒棋。俾我张海嗰度，然后啲光线觉得好震撼啊！ 咁梗系唔似咁简单啦，大佬啊！唔系嗱，点解我真系觉得呢一部作品好犀利咧？嗱，本身你见到例如话入面嘅啊咩光仔啊嘛，同埋阿塔矢亮呢一啲系后起嘅棋士，因为嗰部作品其实系讲足围棋嘅。 系 咁，佢讲喺围棋嘅世界入边咧，有一啲即系棋艺界嘅顶峰嘅人物咧。 系 咁就一路就系坐于一个嘅即系好高嘅位置啦，等一啲后起之秀去挑战自己啦。咁而入面嘅男主角阿光仔咧，基本上就系遇上咗一只即系捉棋好叻嘅幽灵噶嘛，就系阿作为啊嘛，咁就作为就一路就教化佢，教佢点样捉棋啦，亦都慢慢咧就带领咗阿光仔咧投入咗呢一个棋艺嘅世界入面。咁我点解话即系呢一部作品真系好犀利咧？系因为你如果你话画嗰啲嘅后起之秀，佢哋总会有赢有输嘅，输咗嘅时候嗰啲嘅表情系点样样？咁当然要捕捉要画出嚟就唔难啦，但系问题就系咧，阿小田健佢好嘢，就系呢一部作品嘅画家，佢咧就真系当呢一个嘅高手对决啊，例如当阿作为对上咗阿塔矢亮嘅爸爸，我记得嗰局棋真系精彩。喂，你想象唔到任何一个输，佢哋嘅表情会系点样？因为系两个最顶峰嘅人物系对决，情形似咩咧？嗱，如果我再讲嘅话，《死亡笔记》嗰阵时候咧，我记得听过小田健讲嘅，佢话最难画嘅系咩咧？佢话就系当呢个夜神月。佢咧咪即系一路佢用呢个死亡笔记嘅时候咧，佢咪有佢好奸嘅一面呈现出嚟嘅。 系 咁佢又好多时候佢都会计算住噶嘛。最难画嘅咩位咧？就系当佢放弃咗嗰本死亡笔记嘅持有权。 系 发生咩事啊？佢会失去晒所有嘅记忆啊嘛。 系啊， 变翻好 innocent， 因为夜神月本身佢系一个好有正义感嘅人嚟。 系 咁，如果佢唔记得自己系 咁邪恶 死亡笔记嘅持有人嘅话，佢个表情系会点嘅咧？哇！小田健话要画翻嗰个表情。系几咁困难嘅一件事咧，系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嘅作品啊，真系你见到好多嘅日本漫画家花咗好多嘅心血咧，系将呢一啲嘅故事咧系带俾大家。咁啊，如果想了解多啲背后嘅故仔嘅话，啊点样样创作或者嗰啲符号可以点样解读咧？咁啊，睇翻阿聪头先推介嘅嗰本书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